所以他这个13寸到底卖给谁啊？我在想，就是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点是多了2小时的续航，然后有一个风扇。 Hello，各位好，欢迎来到这期 WebView，我是王岩， 我是洋葱。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聊一聊关于在6月6日凌晨苹果召开的 WWDC 22的一些相关情况。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第4次去聊 WWDC， 因为相比于可能更加消费者关注的9月的发布会，那我们觉得WWDC 面向开发者，它会提及很多的软件系统方面的更新，那我觉得这个的一些系统上面的细节可能会更有的聊一些。那这次节目呢，我们大概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先聊 Mac， 再聊 iOS， 后面是 iPad 和 Watch。 那其实这次 WWDC 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传言，包括像是头戴式的 VR 眼镜啊，那其实这次并没有出现，像一些 iPad 的大版本的更新其实也是有一些设计。那其实这次 WWDC 最不同的一个点在于说，它除了发布软件方面的系统升级之外，好像例外的发布了硬件，也就是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配备了 M2 的芯片。那这次呢，我们就先聊一聊这次的Mac 以及 M2 芯片。洋葱老师最近对这个 M2 芯片的感受大概如何？你是觉得它是更名副其实一些，还是说它是一个偏市场化的一个命名呢？ 其实我首先想问一下王英老师，因为你们王英老师呢一直在等这个 M2 版的 MacBook Air 问世，然后这次问世之后，你有买的欲望吗？ 不能说有没有买的欲望吧，因为我没有这个平时使用的电脑了，目前就是戴尔这台电脑嘛，没有苹果的设备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入了吧。毕竟因为之前的传闻传的是说他用的还是M1 的芯片没有换，那这次他使用了 M2 的芯片，最起码就是用了这个名字，我觉得可以说是可以做一个入手的尝试吧。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买 到。所以你是一定会买对吗？ 我应该是在我的购买的清单里吧，应该是会这样。 那我能打听一下你大概会买什么配置的吗？因为其实这次的价格也没有很便宜。 配置的话可能我要看一下 配置，其实相关于价格我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这次的首先就是 M1 版的，就是2020版的 MacBook Air 其实还是在售的，它没有下架，而且它的价格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没有降低的，它还是7999起。也就是说虽然这次发布了新的产品，但是其实旧产品的价格是不变的，只不过新产品的价格更贵了而已。而且其实在发布的就昨天今天凌晨刚刚发布之后，网页更新我就立刻去刷了，发现如果你要买10核心 GPU 的 M2 加 16GB 内存加 256GB 容量，就类似于盖板的一个配置，你都要花大概12000左右的价格你才能买得到。这个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低的价格了，相对于以前的 MacBook Air 来说。所以王颖老师，你大概会考虑什么配置？ 内存上大概 16G， 然后存储 1T， 大概这样的配置吧，我觉得基本上就够了。 你有看到它的价格吗？如果是要升到 1T 的 话，14000左右，14899，大概。 对，而且好像那个67瓦的快充还是需要额外再付钱的， 对， 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价格上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可能这次的定位 M2 是以 Air 这么一个产品进行去发布，那可能它会就是会有一些溢价吧。然后这个也打破了像之前说的 Air 就是低端产品线， Pro 就是高端产品线的这么一个划分的逻辑。 对，其实在聊 M2 之前我还是很想说，就是它这次在形态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Air 就是它的屏幕变成了13.6英寸的一个刘海屏，这个对王英老师有吸引力吗？ 这肯定是有吸引力。其实最吸引力的不是说这个屏幕，而是说它的重量。它重量这次大概是 啊，1.24千克嘛，然后比上一代20款的 Air 是轻了大概500克，就轻了大不多一个鸡蛋的重量。然后我看它的这个啊厚度吧，厚度其实我看一下它厚度是多少啊？ 我好像有记下来，好像的确是11.3毫米厚度， 就是它的深度吗？这个就是它的深度吗？ 对，是11.3毫米，对吧？应该没错吧？ 哎，它深度怎么是21.24厘米？ 难道它有什么最最厚处之类的说法？哦，它的脚垫应该是比较高的这次。 哦，你那个是最薄的地方是吧？是十一， 应该不是，也不能说，也不能说最薄的地方，因为其实这次它应该是前后均匀的一个厚薄吧。如果说厚那个它有一个深度的概念的话，有可能它是加上了脚垫，我不清楚啊，各位去查一下。但据我所知，这次应该在厚度上面也是变薄了的。 对，所以说这种便携性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吧。 嗯，其实系统层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屏幕，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下，因为它叫 Liquid Retina Display， 然后是一个 13.6英寸的窄边框的500尼特亮度的这么一个屏幕。它其实比上一代就是2020款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升级，而且也是我认为它可以卖到这么高的价格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选购这个产品，我也会主要看这个屏幕是更好的。相对来说，其实我刚还跟王毅老师在聊啊，就是它就这一个屏幕就已经比那个13寸的 MacBook Pro 要更好了。因为这次其实13寸的 MacBook Pro 就是换了一颗 M2 的芯片，好像别的什么也没有动，就是它整个设计啊外观什么的都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刚还在疑惑说它这个13寸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定位，就非常的奇特，而且它的价格其实也不低的。 嗯， 除了这个屏幕之外，还有其他系统层面的，比如说音频，它这个麦克风阵列有3个，然后扬声器是一个叫 4 speaker sound system， 而且支持空间音频。与此同时呢，有一个 1080p 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还比13寸的 MacBook Pro 要好，因为现在不都主打那个线上的会议嘛，所以说这个 1080p 摄像头也挺好的。除此之外好像应该至少在外观上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吧。 外观上从接口方面应该跟 哦对 20款的 Air 有一个 MagSafe 是吗？ 对，加了一个 MagSafe 快充嘛。 对， MagSafe 这个对你有吸引力吗？ 没有啊，它这么一天的续航我觉得也没有说一定要快充的这么一个程度吧。 不不，其实它用 MagSafe 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插拔很方便嘛，就是因为其实对于我这种老用户来说，其实我还是非常怀念 MagSafe 的，因为它只要它是那种磁吸式的接口，所以你对于磁吸式是没有这种什么迷思的，对吗？ 怎么说呢，就是我使用的场景要不就是连显示器，要么就是充满电了带出去。那带出去之后我就不会特别在意说它要连电再去快速充满，连显示器的时候就是显示器也能给它充电嘛，所以说 Type-C 充电我也没有说一定要给它那种频繁的插拔，所以这种磁吸式对我的吸引力不这么大，反而是我觉得多了一个开口反而美观度上会弱一点。 而且其实在这两代的那个 MacBook 产品上面有一个这样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自从去年今年发布了这个14寸和16寸的 MacBook Pro 之后，大家都说因为Johnny Ive 离开了苹果，就强纳森离开了苹果，所以说他的MacBook Pro MacBook 系列产品的设计正在回退到之前的那种思路。其实这次的 Air 也是有这样的趋势，包括这个 MagSafe 的接口回归，其实都跟之前这个 Ivy 所提出的这样一些极简的设计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我忘了好像王英老师有没有说过对于14寸这种样式，就是更方方正正的这种设计是更喜欢了还是更不喜欢了。 这种方方正正这种复古的设计我只能说接受度上来看可能更弱一点，我还是喜欢就是近期的几款这样的产品。 你是说 Air 吗？还是什么 Air？ 对， 其实这次的 Air 也没有再用那种楔形设计了，它就虽然没有完全方方正正，但是它已经就是等宽的那种等厚度那种设计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种楔形设计会不会就是那种不对称的感觉会给人比较强一点？就这种能够啊各个面都很均匀，我觉得倒是要比那种楔形设计会好一点，因为我总觉得那种楔形设计很容易折，而这种比较均匀的可能会看起来感受上就更稳固一点，因为这一代的 Air 它会更薄一点嘛。如果它再用那种楔形设计，我是觉得我很担心它会折掉。 好像你之前有用过 Air 吗？因为我看你之前好像用的主要是 Pro 对吗？ 对，我之前用的是 Pro。 Air 应该很少见有这种折掉的状况吧，它的可靠性其实还可以。 嗯。 然后对于其他的它的一些加强，你还觉得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吗？对于这个设备本身来说。 我觉得硬件方面差不多就该聊这块芯片了，其他的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变化了其实。 对于这块芯片，首先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发现这个 PPT 上就第一次就苹果会跟自己去做对比了，他会用那 M1 跟 M2 去做那个能耗比嘛，做那个曲线图。因为之前他是跟英特尔比，就每回他都跟英特尔比，但这次比他是跟那个M1 比。但是我就有一个疑惑啊，就是说他跟那个 M1 比，他不跟那个 M1 Pro 或者那个 Ultra 来比，是不是说他跟 M1 比的那个提升量其实也不大？所以说我在想，它不跟那个 Pro 跟 Ultra 来比的一个原因，是不是说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强？因为毕竟它这是一款低端的芯片吧，也不能说叫低端吧，就非高端芯片嘛。 首先呢，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没自己跟上一代产品来比，因为其实苹果一直以来的传统都是跟这一代系统设计，比如说我们这一代 MacBook Air 要跟上一代的 MacBook Air 去做对比。所以说基于这样一个特点，因为上一代用的是 M1， 所以它就更多的跟 M1 去做比较。当然了，它也不会忘记跟英特尔去做比，因为英特尔是属于它现在的竞争对手嘛。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为什么没有跟 M1 Pro 和 Max 和 Ultra 去做比较。的确，其实如果你要去做多核性能的比较的话，一定是比不过的。因为其实如果各位去回顾我们之前说 M1 Max 或者 Ultra 的节目，应该会知道，就是这些芯片之间的规模是不一样的。就是规模当然你可以从几个层面去看啊，第一个就是面积，就是首先面积就不一样，整个芯片的面积就不同。其次是功耗，因为如果你要面向更高端的平台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说 MacBook Pro 14寸和16寸，它是什么定位呢？它属于高性能笔记本，它的定位和 MacBook Pro 13寸以及 MacBook Air 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款产品是属于低功耗笔记本，或者如果用更传统的定位方式去定位，这叫轻薄本。所以说它在定位上就跟 Pro 和 Max Ultra 在芯片定位上就不一样。与此同时呢，为什么我们叫它 M2， 是因为它的架构有了一个新的更新。虽然苹果并没有在发布会上具体的提到它到底用了什么架构，但是依据我们对于这个苹果在发布会上所说的内容以及它公布的一些数据，比如说 cache 更大了等等之类，我们认为它其实是 A15 芯片的一个规模扩大版，也就是说是 iPhone 13上面的那颗芯片做了一个规模的扩充，它的 CPU 的核心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了，像 cache 之类的会更大，然后频率可能会更高，然后核心数是一个4+4，就是四大核加一个四小核。在核心的单个的这个问题上，核心微架构上面应该跟苹果的 A15 是一样的，当然这是我们的猜测，当然我们相信应该的确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它就比 M1 的这个核心微架构要迈进了一代，因为我们说 M1 的微架构跟 A14 是一样的，或者其实各位可以把 M1 理解为 A14X， 把 M2 理解为 A15X，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通过这个规模的堆叠来 让它面向这个笔记本平台，这其实也是苹果一直以来的一个策略吧。那其实我们说到性能提升的话，这个 M2 的确像刚才王英老师所说的，它相比于 M1 的性能提升并没有非常多。我觉得整个发布会上提供的真正有价值的数据，一个是 CPU 的性能提升了 18%， 第二个是 GPU 性能提升了 35%。这两个值是什么概念呢？首先 18%， 其实如果各位有关注过 iPhone 12和 iPhone 13， 就知道这两代 iPhone 的 CPU 的性能提升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或者甚至可以认为它几乎没有什么提升。如果你从微架构去看，它的大核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小核心呢，其实在架构上是有一些大改动的。所以其实这次 18% 的这个性能提升主要来自于小核心的这个架构改动。所以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真的去把它做一些真实场景的应用的话，它几乎不会，你几乎不能够体会出在 CPU 层面它到底相比于上一代有多大的提升。这个是 CPU 部分。GPU 的话提升了 35%， 这个看起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还不错的数字。但实际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加了两个 GPU 核心，因为上一代是8核，这一代是10核。那其实如果去掉两个核心的话，因为它也正好有一个残血版嘛，就是它的低配版是8核心 GPU 的配置，其实跟上一代的性能差异我相信不会，就 GPU 的性能差应该不会多过 10%。 所以其实从 CPU 和 GPU 的层面来看，这个其实是一次比较挤牙膏式的一个更新。至于别的数字，因为其实各位如果去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就会知道它在数字上做了哪些功夫，比如说比什么英特尔八代酷睿什么性能领先了什么15倍这种，这个数字也不用去相信它，因为这个里面的对比的猫腻太多了。当然了，别的还有一些别的层面的东西，比如说对于一些做视频的人来讲，这次的一个重要更新就是它的媒体引擎多加了对于这个 ProRes 还有像什么 H.264 之类的编解码的引擎的支持，这个是向 M1 Pro 去看齐的，但是我相信在引擎的数量上面应该没有 M1 Pro 那么多。但是对于这种轻薄本去做视频编辑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其实 M1 并没有在这块有太过多的发力。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新的，比如像这个 AI 单元，好像性能也有一个提升吧，但是这些我觉得对一般用户来说都是非常次要的。所以总体来说呢， M2 其实是一个比较挤牙膏式的更新。当然它的最重要的更新内容其实还是能耗比，就是能效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首先它这次用的这个工艺呢是叫第二代5纳米。第二代5纳米虽然它没有明说，但应该是指的台积电的 N5P 的工艺，也就是说比 M1 的工艺要更进步一点点，但是没有进步太多，因为它这个属于同代的5纳米工艺。这个其实在功耗方面会有更好的表现。其次就是因为它这个 CPU 架构，其实我们刚说了它改进并不大，它只是多加了一些 cache， 然后小核心有一些大的变化，所以说它在能效方面会比上一代要更好。所以基于这些，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它的 M2 主要的改进就在于能耗比。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续航好像还是跟去年一样标的都是18个小时，这个就让我非常奇怪为什么。而且因为这次它的 MacBook Air 的电池容量还增大了，其实比上一代要更大的，但是它的续航时间却没有提升。我不知道这是芯片的关系呢，还是说因为屏幕比以前要更好很，因为这个屏幕其实也没有说好特别多。所以说这个是我对于 M2 的一个看法吧。王英老师对 M2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因为确实我甚至都怀疑说这个它叫做 M2 不叫做 M1X， 或者一些中间过渡的一些名字，会不会就是一个是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而不是说是一个怎么说呢，生产工艺要迭代的行为。 其实一般来说在核心微架构有调整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叫 M2，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说了为什么 M1 Pro 不叫 M2， 就是 M1 Max 不叫 M2， 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是跟 M1 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它的核心数目变多了，所以它叫 M1 Pro 或者 M1 Ultra 这样。那这次 M2 呢，它的核心的确是有迭代的，只不过它的迭代幅度没有那么大，就是各位理解的 A14 到 A15 这样一个更新。因为其实 A14 到 A15 说真的它的更新幅度就是比较小的，那这个就是一次更新幅度比较小的一个变化吧。但是其实至少在移动领域这一块儿，它的 A15 本身就已经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架构了，所以说它基于之前 A15 的核心来做了这样一个 M2 的芯片，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了，就是其实首先在能耗比方面， M2 一定是现在这个同领域的 PC 的低压处理器当中最出色的。但是其实如果要比这个绝对性能的话，它跟十二代酷睿，就现在的英特尔最新出的十二代酷睿应该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它包括自己在发布会上都说 M2 的 CPU 性能大约相当于 i7-1260P 的 90%。 那其实 i7-1260P 都不是英特尔最高端的，就在这个定位当中最高端的处理器，所以说其实跟英特尔的性能是有差距的，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能耗比非常出色，所以说它的续航是一般的 Windows PC 都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因为其实讲真的，我用了这个 M1 版的 MacBook Air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对于它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个是没有风扇，所以这就意味着它没有噪音，就没有任何声音会发出来。其次就是它的功耗非常好，就是它的续航非常好。因为我经常要去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之类的，比如说可能参加一个峰会一整天，就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六点钟这样子。其实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有一台电脑，比如说你用一上午九点开始一直到十二点吃饭，它的掉电只从100%掉到90%。那这样的话下午其实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说我要去给它充个电或者什么的。这个在 Windows PC 是完全不存在的，或者在英特尔的 PC 上是完全不存在的。我相信这个也是所有就是现在很多人会选择 Air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 Pro 了， Pro 也是这样子。对，其实这一部分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点啊，就是这个可能跟下面我们要聊的 Mac OS 有一点点关系了，但这个其实我也很想说的，就是其实苹果的 GPU 生态是非常糟糕的。我不知道王宇老师知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开发，就是根据 GPU 来做开发。 GPU 不还是跟英伟达那边去靠的比较紧吗？但他没法用英伟达的卡。 对，因为英伟达的那个 CUDA 的开发的生态是非常非常，就是在全世界最普及的 GPU 开发的这样一个平台嘛。所以说其实在上上周的时候，就台湾的 Computex 大会上面，因为一般来说英伟达的活动我现在都会参加的，英伟达专门给了一张 PPT，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3080的 GPU 性能要比 M1 Max 强多少。这个其实也真的是英伟达很少见会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因为日常它几乎是不会去这样做的。这个也是我很少见到的一个行为，就是因为可能之前正好苹果就在发布会上说了，说我们 M1 Max 的 GPU 的性能大约相当于大约可以媲美英伟达的3080这样一个 GPU， 所以英伟达觉得很不爽当时他还说了，就是功耗大概什么只有十分之一什么之类的，这个英伟达肯定就很不爽了，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对比。那其实对比的一个点就在于苹果的 GPU 生态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光是说游戏了，包括很多通用加速还有什么科学计算啊，什么在各个领域的一些通用的计算，其实苹果的 GPU 都是排不上号的。所以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空有一身肌肉放在那边的感觉。但其实今年有一个就今天凌晨的发布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是卡普空，就日本的卡普空给苹果站了台，当然这个部分是在 macOS 的部分，但这跟 GPU 有关，所以我就提到了卡普空是日本非常有名一家做游戏的公司，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明苹果是非常有意在去做它的生态的建设的。当然这个是游戏方面的，因为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个卡普空公司的这个日本的负责人说，我们的这个游戏，我忘了那个游戏叫什么名字，这个游戏可以在 MacBook Air 上面 1080p 的分辨率流畅运行，这个其实已经类似于一个 3A 的作品了。那我觉得不管说首发的游戏有哪些吧，或者苹果现在旗下有哪些游戏对它做支持，这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其次呢，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更新了它的这个 Metal 3。这个 Metal 是一个图形的API， 就是开发者可以去，比如说游戏开发者可以基于这样一个 API 去开发游戏。那这个 Metal 3的这个更新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在于它支持超分技术，叫 Super Resolution。在苹果这边好像叫什么 Metal FX Upscale 这样一个技术，这个也是它在发布会上专门提到的，当然是在 macOS 这个章节提到的。那这个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它的作用呢是 GPU 只需要渲染一个低分辨率的画面，比如说它可能只要渲染一个 720p 分辨率的画面，然后通过这个 Metal FX Upscale 这样一个技术，就可以把画面直接升格成 1080p， 而且看起来呢还跟原生渲染 1080p 分辨率的画面是比较类似的。但这个技术其实是英伟达更早在做的，当然现在像 AMD 还有英特尔其实也都有在做这方面的技术，但是英伟达其实已经更新了两代了，但这个是苹果今年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技术。它主要应该是应用于游戏的，当然我相信一些图形计算其他的，比如说专业视觉可能也会用到，但是这个是我们看到苹果在 GPU 生态方面是逐渐的去发力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一直都认为其实苹果的这个 GPU 在硬件方面还是比较出色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在 iPhone iPad 上面看到那么多的好的游戏。所以其实像在 macOS 上面做这样一个生态的开发，其实是它真正能够让这个 GPU 发挥作用的非常重要的点。所以这个其实也牵扯到我们在购买 MacBook Air 的时候，像王英老师会去买八核的版本还是十核的版本？ 我觉得剪音频的话应该就是八核就够了吧。 对，应该首先就是我们剪音频本来也不是什么多重要的多重负载的工作嘛，然后就是 GPU 加速讲真的也没有做得多好在苹果这边，所以说我觉得现阶段就是这个 M2 上面还有 macOS 上面的这个 GPU 对很多人来说都更像是一个摆设吧，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然后我想补充一点吧，就是关于这个游戏嘛，其实游戏想在那个 OS 里去谈，但是现在谈到了就多谈一点。然后那个游戏应该叫那个挺火的一个游戏叫《生化危机村庄》，然后也看到了。 是《生化危机》吗？我都不知道。 Village 嘛，村庄，就挺火的一个游戏，前一段时间挺火的一个游戏嘛。然后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苹果是游戏这块市场确实是很大。你看他之前爆出那个传闻说要收购 EA 嘛，但不知道他们要不要收购。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看到微软收购了暴雪啊，还是怎么样，所以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前途，还是怎么样。反正苹果在 3A 这块的一个布局还是没有那么大。你看他像他那个订购的服务叫Arcade 吧， Arcade 这个服务其实它上面更多的就是那些 iOS 啊，或者那种手游这种层面的一些游戏。你像这种 FIFA 呀，你像那种更大的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第一视角的这种射击的游戏其实没有多少。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苹果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机会来布局它的这种3A 游戏的制作吧，包括它的 GPU、包括它的这种能力的构建。 所以卡普空算是开了一个头啊，虽然真的我觉得只看到一个开发者也是蛮失望的，因为以前就是给苹果站台的一个生态内一般来说他都会请好几个开发者来讲，但这次其实在游戏这块他就只找到了一个卡普空。 那卡普空我觉得也够了，他这个级别他这个高度我觉得能站这个台也挺足够了。 对， 好，那硬件聊完了，要不我们聊聊软件，我们最新的这个 macOS Ventura 的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 我们就挑着聊几个点嘛，就可能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点啊。第一个比较深的点就是，台前调度嘛，就 stage manager 这个点。其实我不知道洋葱老师是否有关注过这个功能，是跟之前那个多任务，就是多桌面的那个属性是有点相近的，就是它跟 macOS 里跟 Windows 里都有这种多桌面的任务的设计，就是你可能这个桌面你放几个 APP， 然后你左滑右滑到下一个桌面，然后再放几个 APP，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种设计。然后这次呢，它就是把这个布局做了一个升级，就做成了你可能一个页面里能展示很多个桌面，就类似于 Chrome 和 Edge 的那种竖的 Tab Viewer 的那种切换的效果，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桌面里看到所有你所摆放的 App。或者说是一些缩略图，因为之前的那种你切换很多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之前很少会用到这样的功能，就是我切七八个桌面，然后七八个桌面放不同的 app。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不记得我第二个桌面第三个桌面他们有什么 app 了，我还是只记得我用一个桌面，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尽管给我提供了很多桌面，但是我用的效率并不是很高。那这次呢，它其实把所有的桌面，简单来说就是它左边侧的那个 slide 的那些那些层级的那个放的 app， 其实本质上就是桌面嘛，只是说它放在了一个桌面上来显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显示逻辑，不管是在笔记本上这样小的屏幕上，还是你外接显示器上看的这种呈现的密度上，其实要比之前的那种多桌面可能要更好一点，也更实用一点吧。 其实这个呈现它是一个窗口分组的一个功能，这个其实正好也是 Windows 11的一个更新重点。而且就是因为讲真的，在生产力这块苹果其实做的一直都没有微软做的那么好。然后 macOS 和 Windows 11我一直都在用，当然 Windows 11它的那个效率什么的现在都非常糟糕了，但是在功能这块包括这次像 macOS 这个更新的窗口的分组的功能，就是你只要你可以把很多的窗口分到同一个组，就类似于刚才王云老师所说的多桌面的这个功能，其实它是一个分组的功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某一个任务堆栈为一个组，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尤其你在同时执行几个项目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一个生产效率的提升。当然其实 Windows 在这块做的会更出色一些。 Windows 大概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他们会多桌面吗？会显示在平铺在一个桌面上吗？比如在 首先 Windows 也有这种多窗口分组的功能，其次就是在桌面的平铺的操作上，它现在有了一些更多的选择。这个其实要去上手大概你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它还有更多的考虑，比如说像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 macOS 做的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点，就是尤其是你要连接，因为现在我的这个工作的一般的方法都是我回家之后会把这个电脑连接到大显示屏上面，但是呢与此同时我要去睡觉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电脑带到我的床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我要去工作需要上班把这个电脑带走。其实微软都有在这块儿，就是给你想到说，如果你在不同尺寸的屏幕上面做一些你的工作，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呈现是最优效率的。其实这个因为微软在生产力这块做的时间很久嘛，所以它在这些细节方面做考量会更深入一些。那其实我觉得 macOS 现在也是渐渐的在往这块去靠拢，所以出了这样一个 stage manager 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觉得将来还是有改进的空间了。对， 而且你会仔细注意它的那个演示，会发现它这是一个模式，就什么意思，就是默认它这个是不打开的，你只有在那个右边的控制中心打开这个 stage manager 之后，它才会出现这么一个那个台前调度的一个展现的形式，它不是默认就会出现的一个形式。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刚才提的一个点特别对，它就只一个对于多任务分组的一个划归。就比如说我在处理好几件事情，那我比在处理 A 事情的时候我用到了这两个 app， 我处理 B 事情的时候再用到了那两个 app， 我希望能保留这么一个工作状态，然后随时能够切换这个工作状态。所以说他打开那个开关之后就能达到这种切换工作状态的一种使用的方法，所以说效率这样就会更高了，而且也比之前那种多桌面那种看不到后面的桌面的那种效果要更直观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功能可能会对我来说比较适用一点。 对， 嗯，然后我们再说几个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然后苹果这次我觉得有点那个 Switch 的感觉，就是把 iPhone 能当成 Mac 的摄像头，我觉得这个确实啊挺让我意外的，就是因为这个并不是一种特别得体的一种行为，就是你很难，就是说因为这个它需要一个工具来把 iPhone 粘在 Mac 上，这不是一个特别、 这个我还特别想问，因为这段我没有仔细看它那个工具是就公开在售的吗，还是说它只是 随便拿了一个什么工具。 我感觉它是一个标品吧，它肯定是要卖的一个东西，而且我现在都不清楚它那个是啊吸附在 Mac 上然后把 iPhone 粘上去的那种效果还是怎么样，反正它那个有点像 iTag 的或者是 MagSafe 的这么一个物件，我觉得它肯定会单独会出这么一个物件，就普通的话你 iPhone 是没办法粘在 Mac 上的呀，它肯定是需要这么一个工具来粘在这个上面，而且现在我不确定它只是物理通过磁吸这么粘上的吗，还是说会有一些电路的连接，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之前留意了一下，应该是因为它有特别提到说不需要连接，这样也就意味着如果就是顶多就是无线连接了，它这个肯定是没有物理方面一些连接的， 所以就一插拔就完了是吧，就往上一粘这种一拿下来就可以了。 对，但其实这个也让我觉得有一点不方便，因为我是一个一直有电力焦虑的人，我觉得你让我一直把一个 iPhone 就是也不插电就把它放那儿，然后当摄像头来用，我会一直担心说它是不是就快没电了，这个我不觉得不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 对，很不得体嘛，就没有说把那个 iPhone 粘在那个通过某一个另外一个物件粘在屏幕上，这不是一个得体的行为。应该 Switch 这个是不是就说明了大家应该去买 iPad 来使用这个功能，因为 iPad 既有后置摄像头又有前置摄像头，而且那个画质要比 Mac 要好很多。 嗯，但是这个有一个点特别好，就是它会利用那个 iPhone 的广角摄像头能拍桌面，我觉得这个确实 没想到。哦，对对对，我觉得当时他演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这样一个点。我其实在笔记当中还专门写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把 iPhone 的广角摄像头就是当做一个类似于俯拍视角的一个摄像头，就在两个画面当中，一边是看到你的样子，另一方面是以俯拍的视角来拍摄桌面上的那个东西。其实那个原本是需要吊在上面的摄像头才能拍得到的，而它现在通过广角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透视的修正来达成这种目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功能， 而且很实用。就很多那像 YouTube 的啊博主或者视频的科技博主，他们在展示他们的桌面啊，或者说展示一些啊，甚至说是一些魔术的时候都很实用，就是我展示我的桌面的一种手上的动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倒 是 挺实用 的, 的。 我觉得唯一可惜的呢，就是鉴于这个移动设备的这个成像的画质还是一般，所以你没有办法拿它来拍非常高画质的 vlog。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拍摄 vlog 方式，因为其实如果你们去看很多数码评测的话，它就是这么拍的。当然它需要两个机位，一个是拍评测者本人，还有一个就是从上面那个机位拍摄他正在使用的那个设备，这样的话就会变得非常方便。那可惜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iPhone 它的画质是没有办法来拍摄这方面的东西的，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了。 所以说这个 iPhone 充当摄像头的这个怎么说呢，它既是一个很聪明的行为，就是它能看到桌面的这么一个动作场景，利用它的广角镜头，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引入了另外一个物件或者一个连接体，所以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必要的东西嘛。然后在苹果面前其实它也不符合这种简洁的风格，它所以说这种处理我不认为是一种特别得体的行为，所以说各有利弊吧。 嗯， 然后这个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将来真的可以怀疑一下，真的会有多少人用苹果的这个功能吗？我觉得真的不见得。 嗯，主要是 就在家的时候还好，如果说你带出去把这个粘在屏幕上去使用，我觉得啊，可能回头率会更高一点，我觉得 是。 然后 macOS 这里就大概聊这样几个功能吧。 OK， 那我们下面去聊一下 iOS 16吧。其实 iOS 16这次更新的点都比较细比较琐碎啊，这也是苹果的一贯作风，然后我们就还是挑几个重点来说吧。然后这次就是发布会之前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传闻，就说这个息屏显示好像没有出现。然后这个息屏显示讲的就是说啊，这就跟那个 Apple Watch 一样，就是那个屏幕熄灭了它还展示很多的信息啊，这个可能会在这个 iPhone 的 iOS 16里出现，但其实并没有。然后我想了一下，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相关的一个相关的资料，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需要硬件来支持，就软件它可能没有办法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吧。比如说那个19年秋季发布的那个 Apple Watch 吧，它之前的几代的这个 OLED 屏幕都用的是那个 LTPS， 就是低温多晶硅，然后这种材料对中小尺寸的这种 OLED 的面板就是很费电，就本来电池就很小，其实你再弄一个长亮的屏幕，其实 always on 的这么一个屏幕其实问题很大。但是呢，在19年秋季的那场发布会上，第五代 Apple Watch 上用了那个低温多晶氧化物，也就是 LTPO， 然后它在那个 LTPS 基础上又铺了一层氧化物层，就是说刷新率就可以低得特别低，就低到一赫兹，而且不影响那个显示功能。所以说这个就是能够让它产生那种 always on 的一个效果，就是息屏显示信息的一个效果吧。然后我觉得可能 iPhone 的屏幕上还没有更新这个相关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现在 LTPS 是一个非常普及的技术， iPhone 13其实也用了 LTPS。这个也 是 因为其实LTPO 说错了，用了 LTPO。 那其实因为 LTPS 的特性是有一个点是在于它很难做到很低的刷新率，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 iPhone 13之所以要用这项技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动态刷新率的点嘛，就是它也可以把它的刷新率下降到10赫兹甚至个位数，是为了起到省电的目的。尤其是你在看那个什么电子书啊什么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必要很高的刷新率的，那这样的话可以起到省电的目的。所以我们才说 iPhone 13的续航综合是要比这个虽然它是一个支持高刷新率的屏幕，但是它的综合续航是要比 iPhone 12明显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用了 LTPO 的技术。那至于他为什么没有用 Always On 的话，我觉得这个纯粹是苹果自己的一个选择吧。其实现在 LTPO 在很多安卓手机上也都有应用，那其实那些手机普遍都加上了这个息屏显示的这样一个功能。但这个功能说真的有多实用吗？我真的不觉得，因为我有两个安卓手机基本上都是可以这样用的，但是我也不会这样去用。因为一方面这个长亮的这个功能对于屏幕，尤其是OLED 的 AMOLED 的这样一个屏幕，它是不好的。因为你要是长亮，因为本身 OLED 屏幕就有一个烧屏的问题在，当然它有一些方法规避啊，就是它那个显示比如说时间息屏的时候，它那个时间会来来回回的不停的位置来切换，但其实这也是一个伤害屏幕的一个点，所以我是从来不开这个功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纯粹是苹果的选择问题吧。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个安卓手机上会 always on 什么内容啊？它会提供什么内容的选择？ 这个其实不同的品牌它的都是可以由用户来自定义的。比如说你可以显示时间，或者你也可以显示你自己要自定义的图片。其实现在很多安卓厂商都玩的特别花的，比如说你拍一个自己的照片，然后呢它就生成一个简笔画，然后这个简笔画就可以成为那个 always on 的一个图像。然后就是也有一些别的，因为像我考虑到我刚才所说的 OLED 有烧屏的问题在，所以它这个 always on 呢也不是实时的 always， 就是永远的 always on， 而是说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会显示一个简单的信息，或者说你的比如说来消息了，它也首先以这种长亮就是这个 always on 的显示方法来显示你的信息，直到你把手机拿起来的时候它才彻底的点亮屏。所以这方面的玩法其实安卓厂商已经做的比较多了 啊。 这样，那如果说那种 Office Sound 的特性没有出现，但是苹果这次给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锁屏挂件出现了。比如说像在那个锁屏的页面，然后定制一些啊桌面的时钟的样式啊，包括图片的一些啊主屏的挂件能够常驻的啊小插件啊，手机电量啊这样的插件，我觉得啊这个倒是怎么说，就要比之前可能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在想，就是说，就苹果为什么之前不这么做呢？因为我觉得他在考虑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做了，就别人可能就不知道这是苹果了，就可能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啊什么安卓手机，某一个品牌的安卓手机，就是他之前的那种显示效果就没有挂件，就是这种非人为定制化很高的这么一种主屏，其实是对于它的品牌的认知度或者区分度是非常有帮助的，人家一眼就可以感知到就是你这是 iPhone。但是如果说你定制了很多这种个人的啊插件或者一些图片的设置吧，就人们就很难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是 iPhone 了。所以说我怀疑他之前不这么做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然后 我觉得我猜测啊，这个是因为Jonathan Ivey 离开了苹果公司，所以说现有的设计师认为他已经可以这样做了，所以有了这种新的设计。因为其实讲真的，像那个我一直都是非常赞同就之前的苹果首席设计师在做这种极简的思路，包括去掉 MagSafe， 然后还有就是让苹果所有的东西都，因为其实Jonathan 在的时候，整个苹果的很多包括工业设计，就 ID 和 UI 很多思路是在走向一个甚至有可能功能为设计让步的这样一个程度。当然这个事情对不对是另外再讲，但是至少其实我们看到他离开之后，苹果还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的，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 MacBook 本身它的外形还有接口数量等等各方面都跟以前其实不大一样了，我想应该是有关系的。 嗯，所以我在想，就是又有没有可能我们的 iPhone 啊，或者说我们的手机，它的一个进化的能力或者说进化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就像之前我们的更新是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就是它的每次更新我们都觉得哦，它就应该这么去更新。然后到了现在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它面向的更多是小部分人的需求，它会发现哦，大部分的需求其实我已经都满足了，但是小部分的需求呢我好像还没满足，然后它再挑挑拣拣看哪些啊小部分的需求是可以推向大众的，然后我就去做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就体现出一种我们的手机无论是从硬件到软件上其实进化的空间可能确实没那么大了。 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那其实还有一个是苹果一直以来它都在很多这些特性的更新上会比较谨慎，因为他我一直都认为苹果有这样一个思路啊，就是到某一天我突然放一个大招，然后本来你们都非常期望我加这样一个功能，然后我之前一直都没加，我现在突然加了，一定会有很多人支持的。像那个之前其实 iPhone 也是最晚做大屏幕手机的这样一个厂商，因为其实在 iPhone 5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厂商出到什么5寸以上的手机了，那个时候苹果的手机屏幕好像才只有4寸吧。然后 iPhone 6突然出来之后就卖疯了，就是成为史上，诶，我不知道是不是史上卖的最好的一代 iPhone 手机啊，就是突然之间出了一个大屏幕 4.7 寸和，诶，是 4.7 寸吗，就是一个大屏一个小屏这样的设计，导致它的销量就非常好。其实苹果在很多这样的决策上面，不管是设计也好还是功能也好，都有这样一个思路在，就是我之前一直都不满足你们，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把它加进来了，这样的话用户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就打一个期望嘛，就说你一直想要但我不给，但是突然给了你就会特别想要。 对，其实是真的是以苹果在产业上面的号召力，这些功能它真的早就可以做了，也不是说它没有能力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就看它自己的选择问题吧。 嗯，好，我们接下来聊聊这个通知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通知它这次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从下面给你推送上来，然后之前不都是从上面给你屏幕的上方给你划通知吗？然后我不知道这次它是因为这个屏保锁屏就是定制化比较高，大家对这个关注度更高一点，所以说它需要从下面 推送消息，然后你可以更好的关注这个锁屏页面，然后可能看壁纸会更方便一点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Live Activities， 然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你像一些那个直播的或者 NBA 的比赛啊，他们会啊，只要那个得分了就推一个通知，就很烦嘛。但这个呢，就通过这种 Live Activities， 就是可以在啊通知上比分实时显示，然后包括像是一些啊那个滴滴的车离你多远，也在那个上面实时显示，就不会再用很多推送来骚扰。当然，这个都是需要那个哎开发者去适配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无论是从用户角度去看通知，或者从那个 app 角度去推送这个通知，都会更加方便一点，就更加的简洁一点，就不会那么信息的啊抗鱼吧。 嗯， 然后接下来说一下 iMessage。 iMessage 其实是我啊比较习惯去用的一款即时通讯工具，因为我觉得微信可能更多的是跟同学啊或者同事这么进行一个沟通。按照 iMessage， 我觉得 iMessage 其实是唯一能支持国内这种端对端加密的这么一个啊通讯产品，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注重隐私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说选择了 iMessage。 然后它这次添加了几个功能，就是我觉得也挺常见的，就是撤回，就发一个消息去撤回，然后去编辑，就是啊你撤回的信息，还有就是把未读的已读的消息标成未读。那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像 Telegram 啊像微信其实啊都在做的这么一个功能，只是说这次去做了一个增强吧。然后这次其实另外一个想说的点就是 diction， 就是那个语音转录，我觉得确实可以了。就是在不论是你在 iMessage 里打字啊，还是做微信里打字，还是其他的 app 里打字，其实要更流畅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你要用语音去输入的话，你要摁右下角那个麦克风的标，然后它会出来一个那种声波的形式，然后你会说的话就会把文字语音转成文字。但是现在呢就没有这个标了，就是你可以一边打字一边语音，就是互不打扰。因为之前你只能选择要不你就一直打字，要不你就一直语音，但现在呢就是语音跟打字可以结合着来做，所以说可能会更加方便一点吧，这么一个语音转录的一个功能。我不知道杨聪老师你用这个语音转录场景多不多啊？ 不多，因为我几乎是不用语音的一个人 啊，就是一直打字。 嗯，对。 嗯，我有时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吧，或者说一些啊突然要写很长段的一个构思一个事情，可能会用语音打字会好一点。其实这个识别度上其实还好，就识别准确度上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能够去满足我的一些特别的啊需求吧。然后接下来说一个这个 live test 吧。这个 live test 其实啊去年应该就有了，就是在图片上去 OCR 那个文字嘛。然后这次呢比较厉害了，这次呢 video 的这个文字也能 live test，这就很厉害了吧。就是这个其实你一些场景像是那些你看一些课程视频啊，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一些 PPT 的那些啊录屏啊，其实你可以把它那个文字去 OCR 出来，这个确实是比较方便的。包括你看一些啊英文字幕的电影，然后你可以啊 live test 的这个字幕，然后跟一些翻译软件做一个联动吧，我觉得可能确实对于学英语也挺有帮助的吧。然后另外有一个有意思点，就是挺奇怪的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抠图了。就是无论是在某一个视频中或者说一个图片中，它都可以把某一个就是里面比如说有条狗啊，或者有一个啊物体或者物品都可以抠出来，然后分享到其他的这么一个啊渠道中吧。我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好说，只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这次有一个 其实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dictation 还有像这个 live text 和自动抠图都是对 AI 芯片，就是那个我们说到 M2 上面那个 AI 单元，苹果是叫 Neural Engine 这块的利用，也表现虽然大家都说这个不知道到底 AI 用来干嘛，其实用在这些很小的地方上面， 对对，也很实用嘛。然后再说一个关于 iCloud 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这次出了一个自动分享图片 iCloud Share Library， 啊，这就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啊，你拍的照片可以给分享给五个人，最多五个人，然后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去添加照片、编辑照片，然后喜欢照片，然后可以删除这个照片，就类似于这种家庭图片库吧，就是可能会啊，跟还可以根据说啊，照片中的人物啊，照片中的筛选的场景啊，通过这种筛选来分享照片。然后总体来说，我觉得其实之前是有这种东西的，就是云相册 ，iCloud 相册，就这个东西可能用的人比较少，就是说你在那个 iCloud 里去创建一个相册。然后大家都可以往这个相册里去传，就类似于网盘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大家都可以往这个相册里传照片。但是这次呢，就是苹果就是希望说，在一些野游的场景啊，或者说一些旅游的场景中，就是想分享照片。然后如果说你以家庭为单位的话，还是希望啊有这么一个关于 iCloud 的 Share Library 来用吧，就是能更便捷的得到每个人的照片。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苹果想卖它的 iCloud 啊，可能这个确实可能会有一方面的因素吧。然后下面说一个我觉得挺人性化的一个东西，就是在隐私方面会有一个 safety check，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有用的。它的描述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跟某一个人，你的联系人关系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啊，他可能会骚扰你嘛，他可能会利用一些地理定位啊，或者一些啊那种短信啊，或者怎么样，会翻的 my iPhone 啊什么的，会联系你嘛。然后你通过一些啊权限的关闭，就可以停止跟这个人共享一些信息，然后就啊等于说就是屏蔽他的那个对你的连接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对于隐私上面，或者说对一些防骚扰上面，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作用一些吧。然后洋葱老师，我不知道你对那个 Matter 标准是否有了解啊？ 其实我因为我们接触芯片这块，应该多少都是一定会去看到这个 Matter 标准的，但是我其实看了好多次，我也没有，我现在也没有记得特别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但是大概就是指因为我之前也在一家智能家居公司干过，那家智能家居公司用的协议是 ZigBee。其实 ZigBee 虽然不能算是特别特别，因为 ZigBee 一定没有蓝牙那么受欢迎，但是 ZigBee 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智能家居甚至是智慧城市可能会用到的一个无线连接协议。其实苹果的很多像 HomeKit 就是这个智能家居生态当中的很多设备都会用 ZigBee 的方式来做连接。那因为是考虑到了就是当代这种无线连接的标准非常的多样性，像我刚刚就提到两个 ZigBee 还有蓝牙，其实 WiFi 也可以做智能家居嘛。那其实他们之间是各有各的利弊的，所以说就有了这样一个 Matter 标准，然后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协议经过这样一个标准之后，大家都融入到同一个生态当中去。但具体它是一个什么实体，其实我已经忘了。 嗯，只是说我在上面看到了很多的厂商，我现在不清楚它是否是把一些各个标准进行一个分类的去进行一个接入吧。因为你比如说现在啊，我的家里它是用 HomeKit， 只能用 Aqua 就绿米的一些设备的，它是明确支持啊通过 ZigBee 接入这个家庭中枢才能使用的一些啊智能家居产品。那其他的一些其他标准的产品其实是没办法接入到啊 HomeKit 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 Matter 标准是不是就是把其他的一些标准的啊产品通过这么一个更加啊包裹性更强的一个标准能接入进来，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够这样去做。 嗯，我觉得至少如果要达成一个所谓的 Matter 标准，它应该是对于用户来说是隐藏了它的，就所谓的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是 ZigBee 连接还是 WiFi 连接，这个我觉得就用户就不应该再去关心这些问题了，这个才能说做到所谓的标准嘛。但是因为我也没有用过，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标准到底是怎么干的， 只能说希望它能够兼容更多的产品吧。嗯，然后接下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CarPlay 啊。 CarPlay 这次确实啊惊艳到我了，就是其实他上来呢就说了一个数据，就说 79% 的美国人只考虑买支持 CarPlay 的车，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准还是不准啊，但是他摆过来的这么一个数据。我不是说觉得就是 大家特别想买 CarPlay 啊，或者换句话说，就大家对现在的车机实在太不满意了，就可能大家对这种传统厂商出的车的这种显示的效果，或者说啊车机联动其实并不好，所以说可能苹果还是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做这么一个事情。之前 CarPlay 的效果就是控制 iPhone 嘛，在你的那个啊那块小显示屏上放放歌啊，放放地图什么的，就是还是一个 iPhone App 放在那个你的车上这么一个效果。但这次的 CarPlay 的升级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就你整体的这个车机系统，你的显示的那个仪表盘，你只要是能够通过液晶显示屏显示的信息，苹果都能给你显示相关的信息在上面。它完全接管了你车机屏幕，其实要比之前它仅仅是一块那个汽车上的 iPhone 要做的事情要更多一点。我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啊，因为这个事情要厂商支持你，你才能做。如果厂商不支持你，你是不能去做的，因为厂商要让渡很多就是显示屏上的一些功能给到苹果，让它显示一些啊更多的控件啊，更多的一些信息的呈现。那厂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厂商要把这块这么车机系统这么重要的内容要让给苹果吗？我这个我可能觉得厂商不太会这么乐于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吧。因为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新闻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汽嘛，上汽跟华为就说问那个上汽是否考虑跟那个自动驾驶方面跟一些啊方面会跟华为这种第三方公司合作，然后上汽的人就说我们不能接受，就是我们接受不了，就是有一家为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这么一家企业，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核心技术掌握在我自己手里。那如果说 CarPlay 就是我在我的车机显示屏上都显示苹果，你来决定我显示什么内容，你来决定我按某一个按钮去开空调去关我的那个门窗，那就无疑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核心技术给到了苹果了嘛。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厂商不会太支持苹果这么做。 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CarPlay 在苹果在合作上跟整车厂会怎么去合作啊，比如说因为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他是这样做也是因为我当时也没有仔细听，按照我的理解，他把这样一个东西放在车机里面去，那其实是座舱的一个操作系统，就是座舱的 OS 这样一个概念。那其实在做智能座舱 OS 的厂商其实也不少，比如说像华为那个所谓的鸿蒙系统也在做这块，还有像别的一些像什么黑莓啊什么的都有在做这块。那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接触这个汽车电子这块是比较多的，其实现在汽车电子行业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或者整个汽车产业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其实以前常规的都是整车厂，是也就是他把车卖给你，或者叫主机厂 OEM 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以前呢，常规的模式都是整车厂的上游有像 Tier 1供应商，就一级供应商，然后再往上有 Tier 2供应商，然后还可能还有什么 Tier 3供应商之类的这些东西。以前芯片属于 Tier 2或者 Tier 3这个层级的这样一个供应商，那么 Tier 1呢是属于那些提供模组的，比如说给你做一个座椅的系统啊等等之类的这样一个角色。但其实现在随着汽车电子对于汽车产业越来越介入，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软件，在因为现在其实都在讲软件定义汽车嘛，软件在汽车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加强，整车厂的身份还有像 Tier 1的身份都在发生一个变化。但是具体将来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真的是不一定的，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角色啊，比如像什么 Tier 0.5，像这个 0.5 的角色就是有一些原本 Tier 2或者 Tier 3的这样一些角色，他会直接越过 Tier 1去跟整车厂进行驻厂的合作，这样的话整车厂就可以 有一些更大的定制化的空间，或者说有很多的角色它其实都在发生一个结构性的转变，整个汽车产业它的价值的重心都在发生一个变化。那像 Tier 1现在也面临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它怎么在跟整车厂进行一个合作。所以像你刚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现在行业转变过程当中在考虑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以怎样合作的方式就既可以保持我自己整车厂的技术独立性以及我的个性化，与此同时在软件的支持上又要求我和第三方厂商进行一个合作，这个其实应该都是现在大家在做的一些事情。 嗯，所以说不如就是苹果自己去造一辆电动车嘛，因为现在很多厂商都在做这件事情嘛。所以说之前传的很火的 对，像苹果说在造车这个事一直在传，然后一会儿又说不造了，一会儿又说要造了，这样。 嗯，然后我们再聊几个可能国内看起来用处不大但挺有意思的一点吧，比如像是 Apple Pay 啊， Apple Pay 出了一个 Apple Pay Later，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苹果的花呗这么一个事情，就可以让你去分期付款的这么一个在 Apple Pay 上去做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其实也标志着苹果一开始进军这个金融领域这个方向开始做一些尝试了。然后像 SharePlay 去看迪士尼家同时控制进度这两个人一起看，这个其实我不知道腾讯视频这种厂商是否能够支持吧，反正像是国外的这些流媒体其实国内也用不太到。然后像是一些 news 或者一些实景 3D 地图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提升，但其实这跟中国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里就不再多聊了。然后最后在 iOS 这一趴再聊几个发布会上没提但是其实也挺实用的细节。第一个呢，就是你现在去可以去管理并查看 WiFi 密码了，就在你的手机里，就是说你连入了一个WiFi， 你可以实时查看你的密码了，这个其实倒挺方便的。因为之前我去有的时候去分享给这个安卓手机或者分享给其他朋友的手机，如果它不是 iPhone 的话，我没办法使用那个共享密码，这个就很麻烦。然后有时呢我也忘了我路由器的密码是什么，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去我那个 Mac 的那个记录密码的那里去找这个事情，或者说我要去路由器里去查这个密码，所以挺麻烦的。然后手机上现在可以看这个密码，我觉得确实也挺方便嘛。这个我不知道安卓现在有没有我估计应该有这么一个功能在里面。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剪贴板权限。你现在如果你复制了某一段内容从一个 APP 里，然后你现在转换到另外一个 APP， 然后它在上面会提示就是从哪哪哪复制的 APP 的那个文字嘛。但是现在呢就苹果给了你一个权限，就是说你允不允许从 A APP 复制到 B APP 的这个文字，如果不允许那你就拒绝，然后它下面就不会再进行这个行为了。其实这个从隐私保护上我觉得做的还蛮好吧。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说 iPhone 的那个 Face ID 可以横屏解锁了，就之前都是竖着你拿着手机去解锁嘛，但是现在横屏也可以解锁了这个其实你在躺着玩手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点吧。 OK， iOS 我们大概就聊这些吧。洋葱老师还有补充吗？ 没有了。 好，那我们进入 iPad。 其实 iPad 在发布会之前就会说有传闻说会有很大的变化，然后这次呢确实我觉得有一些变化。你会发现苹果之前一直在怕一件事情，就是他怕 iPad 跟 Mac 太像，然后他们会各自抢占各自的市场嘛，所以说导致大家都卖不好。所以说你会发现永远不会开放就是在那个 Mac 上去搞触摸屏，或者在 iPad 上去运行 macOS 系统。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苹果会主动做一个这个两个系统的一个融合，就他们会让这个 macOS 跟那个 iPadOS 它在操作习惯上它会主动鼓励用户去做一个趋同的这么一个行为比如说这个 APP 的这个切换台前调度，就是这就跟那个macOS 上其实差不多嘛。但是呢这个功能只是 M1 的 iPad Pro 跟 iPad Air 才能有，然后其他的之前的产品线不能有这样一个功能。当然这跟我的一个看法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能 iPad 上开两个 app， 我觉得就是极限了。但是呢，就有人认为啊，我开两个 app 呢不够，可能要三四个 app 一起来看。但是呢，一个那么小的屏幕，你放三四个 app 呢，可能又不够展示。所以说他就用了一个啊前台调度的一个方式去做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让你尽量任务的形式去分配 app。比如说我做这个任务的时候，我用这两个 app， 然后我做下一个任务的时候再用另外两个 app。就这样的一个形式吧。 其实这次iPad 上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前台任务多调度，它其实也是叫我们刚才所说那个stage manager， 就当时他也把这个定义成 stage manager。因为我们之前每次在聊 iPad OS 的时候，我总会提到说它不够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窗口管理机制是非常偏向于即便它有分屏，也是非常偏向于单任务的这种工作方式的。我之前就是说它不大适合用来做生产力的创作，比如说像我其实不可能就开一个窗口就去办公，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一直认为 iPad 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它现在多了这样一个功能，就会让我感觉它起码像这个多任务做了一些更偏向的事情。但其实这个当中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他把它做得更加偏向于 Mac OS 了。就其中比如说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特性啊，但是它支持，就这次 iPad OS 开始支持虚拟内存了。你们知道虚拟内存本身是一个桌面PC 的一个常规属性，比如像在 Mac OS 上面，比如说你有 8GB 的内存，那可能系统资源调配如果不够的话，它会把你的硬盘空间拿出来做一个交换内存，作为虚拟内存来使用。那其实现在 iPad OS 也支持这个特性，就是因为它认为如果用户追求更多任务的方式去执行一些工作的话，以现有 iPad 的内存的大小，我不知道iPad Pro 现在最大内存多大，他认为如果这个内存不够大的话，也可以用这个硬盘或者固态存储当中的一些空间去做虚拟内存。这其实已经让 iPad 更偏向于一个桌面操作系统。其次还有一个点就是文件管理在这次 iPad OS 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新的强调的，但是我也没有做具体的统计，但是我记得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功能啊，就是你可以修改文件的后缀名了。这个在以前的 iOS 和 iPad OS 上面其实是一个不大能想象的事情，因为苹果一直都认为平板手机这样一些东西它是应该更用户界面友好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就是用户不需要去关心什么文件或者什么还什么文件后缀这种非常奇怪的东西。但是现在 iPad OS 竟然也支持修改文件后缀名了，比如说什么压缩文档或者文本文档之类的，你可以去修改。这个其实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说明 iPad OS 正在向桌面操作系统看齐。那这个其实也让我更加好奇苹果对于 iPad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让它越来越像一个桌面的生产力设备，还是说他认为中间有这个iPad 平板和 Mac 设备之间有这样一个中间形态存在，所以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市场开辟，或者是说他甚至认为 iPad OS 可能会成为桌面的未来，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只能说是啊，苹果觉得我提供这种能力，那你之前说我一直不提供，那这个是我的问题。那现在我提供这个能力啊，你们就用，如果说用的再不行，那可能就不是我的问题了。他可能大概就是说能提供尽量自己做的能力吧，给大家。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协同白板，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写写画画，就可以在包括在 FaceTime 上去协同吧。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用在 Office 上，我觉得可能会更强一点。其实这种协同白板市面上有这样的产品，然后苹果呢这次亲自下场去做了这么一个 app， 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也是在抢占一些第三方 app 的市场吧。 对，这个其实是微软一直在做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其实 Office 套件当中在线协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 Word 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支持这个特性了，不光是 Word 啊，就是它所有的 Office 套件都支持。那其实 这个就的确也属于第一方在抢占第三方的市场。但与此同时，好像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协同的功能，还是说一些分享的特性，苹果好像都是以 API 的方式向第三方 APP 做开放的。所以说像苹果自己可能也非常清楚，就是自己的第一方的工具并在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情况之下，把能力开放给第三方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扩展生态的方法。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能力啊，就是本地的很多就是你自己在协同的自己在使用的 APP 以后很有可能就是都是可以协同的，那其实这个能力就是确实很恐怖了。那么最后说一下 Apple Watch 吧， Apple Watch 其实没有太多想说的，尽管他在会上介绍了很多表盘啊，那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观众的重点吧。然后他比如说也聊了一些像是那个健康的那个 APP 嘛，然后来到了手机上，就之前你如果不买 Watch 那个 APP 是没办法在手机上用的，但现在呢就开放给所有的用户了。另外呢就是会记录各个阶段睡眠的时长，就在健康里，就是比如说你是深度睡眠啊，你是 REM 这种快速眼动眠啊，还是说啊这种浅睡的睡眠啊，其实这里的这种统计的数据可能会更加详细了。但是之前也聊过说，就是通过 Apple Watch 来衡量某一个人的这种睡眠情况是否够科学啊，是否够有依据，这个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说服力，其实只是说是一个参考吧。对，然后最后想说一下这个用药管理，我觉得这个确实对我来说就是挺有吸引力的一个点，就是它能够通过 OCR 去录入你吃的药，然后给你提醒你的这个吃药的时间，然后还可以录入你吃的药的名字和那个吃药的时间提醒。我觉得这个对于需要长时间服药的人来说确实是需要，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点。另外呢就是说它可以记录你这个药物之间的副作用，就是比如说你在同时录入两种药，那如果说他们之间有副作用你不知道，然后它就可以提醒你。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亮点的点吧。杨松老师对 Apple Watch 还有其他想聊的点吗？ 没有，其实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过买一个 Apple Watch 给我妈用，因为她心脏不大好，所以我原本是觉得说既然现在 Apple Watch 有这种可以记载心电图的功能，但是我后来发现在中国并不支持，这个是为什么？我想知道。 那个 ECG 好像现在好像支持了吧，好像最近支持 了，就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对吗？ 对，它刚入华的时候应该是不支持，但我不知道现在，我记得最近应该是可以支持了。嗯， 然后就是这个 ECG 功能是不是只有你特意去用的时候它才能记录，而不是说始终在记录的？ 嗯，这个我不清楚，这个确实不太清楚。然后好像，然后我记得手环里好像也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手环里好像没有 ECG， 就是记它只能最多也就是 那个只对对对，那个其实只是记录你的心跳的，就在不同时间点大概多少？对对对，是的， 嗯。 所以我有可能将成为 Apple Watch 的潜在用户，但我还在想啊，因为我不知道，因为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手表手环这种东西，因为我以前虽然我没有用过 Apple Watch， 但是我用过别的一些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也在想说 Apple Watch 能不能改变我对它的一个看法。 其实 Apple Watch 我觉得跟 iPhone 啊跟其他设备最大的不同是它能绑在你的身上，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人摔了或者说啊怎么样了，哦，它是飞不了的，就是说它能，而且还能记录你的一些状态，所以说它对于这种， 其实这个事情是之前我记得在智能家居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谈到说，因为当时都在争论说智能家居的入口到底是什么，然后有一种说法认为智能家居的入口应该是穿戴设备，因为这个穿戴设备是永远跟在你身上的，比如说你戴一个手环，它可以记录你的压力啊，或者是记录你的什么你当前什么出汗的值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智能调节当前智能家居状态的一个东西，我也非常相信这个，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有什么厂商把这个落实到位，我觉得苹果可以尝试一下做这件事情。 我只是觉得可能一个表还不够吧，我只是觉得可能只是说身体上更多的设备协同起来 啊，记录的维度更多了，我觉得可能会准确度上或者能做的事情会更强一点。 对，因为智能家居不都在说什么懂你所懂吗？就是都是在猜测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什么门磁传感器啊，什么温度传感器，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如对于个人状态的监控来的重要。比如说我记得之前前两年去参观日本的一个展会的时候，就有一家厂商在做这种就是对于人压力的检测，然后比如说包括什么播放音乐啊，或者说对于家里面的空调的这个设置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很有依据的。这个是真正不需要你去开口，或者也不需要你去特意的做一些事情，智能家居和周围的环境就会来配合你的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的设备就多了，就除了一个表之外，你还要弄一些其他的传感器在身上，就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对，这个可能 就 更未来的一个事情啊，比如说将来可能有什么植入芯片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就是更未来向的一个东西了。 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关于 WWDC22 的全部节目。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你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订阅我们节目并给我们留言，你的支持是对我们节目的最大鼓励。好，那么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